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日剧和动漫看多了，慢慢的开始把英语单词和日语混在了一起。前两天就有个朋友故意整我，问我英语等一下怎么说。我张口就说就这么的，而且说完过了一两秒才反应过来自己说的原来不是英文啊，然后就看见朋友在那捂着肚子笑，事后自己也觉得挺搞笑的。希望下次我6级考试的时候不要真的把英语写成日语了。 最后一天的风渐渐洒落天空，渐渐褪色的彩虹好像一个梦， 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收听收看今天的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一年一度的走亲访友的妆容，你准备好了吗？马上就要过年了嘛。 对 对，而且今天我穿的还是这个红色的这个毛衣啊，感觉就是这个毛衣还挺乖巧的，所以我觉得家里的老人呐、还有就是爸妈会很喜欢这种乖巧风格。 回家一定要穿得很乖巧， 对对对， 不然的话可能会被长辈骂。 哎，是的，没错。那么我们节目的这个收看的方式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这个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是的，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982，或者是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哎，没错。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呢也是我们两位老朋友了，首先是我们的美妆达人大侯，欢迎。 大家好，我是大侯。 嗯，还有我们的这个老朋友，我们的小峰老师。 大家好，我是小峰。 嗯，好的，欢迎两位啊。那今天的两位呢也是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一年一度的走亲访友妆容应该怎么样去画呀，还有包括我们怎么去打扮，包括我们今天就是应该过年的时候配一个什么样的发型比较合适呢？尤其是这个大年初一我们开始拜年呀，然后各种亲戚来，我们总不能就是打扮得很浮夸呀或者怎么样的，总觉得还不太礼貌。 嗯， 所以今天呢教大家一些小技巧。那么首先呢还是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潮流风向标。 欢迎回来。那么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这个就是每日一种草啊，给大家推荐一个一根口红满足你对豆沙色的全部期待。 哎，一根口红就能满足全部期待吗？ 就是豆沙色啊，我觉得豆沙色是近几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个就是口红的色调， 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品牌其实都在出这个豆沙色的口红。 是的，没错，而且豆沙色不仅适合白皮肤的人，而且还非常适合黄色皮肤的人。 是的， 很百搭。 是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种的这一支草呢，就是来自于纪梵希的104号色。 是的， 它这个颜色，你有没有准备图片？ 是的，准备了。可是我们现在这个鼠标有一点点小问题。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啊。 Okay. 这个图片呢，是这一个纪梵希的。它的这个 看起来是很深的一个颜色， 是的。那参考价格呢是355块钱。 你还可以，就是正常口红的价格。 没错， 正常的这个颜色薄涂一层就是很浅的豆沙色。如果你要是厚厚的涂了一层呢，就是那种红棕色，它是一个很适合秋冬的颜色，因为无论是豆沙色还是红棕色，都会显得气质满满，而且会很有气场。 是的，没错。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这是涂在嘴上的颜色，也是非常好看的。 是的，另外呢，纪梵希的这个小羊皮的口红，从名字就可以来看得出来，它是丝绒哑光质地，所以也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非常适合，就秋冬季节嘛。对，所以今天给大家种草的是这一款口红。好的，那么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呢，就是我不知道小雨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每天洗头。 会洗头， 每天都会洗吗？ 基本上，除非今天不出门，或者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不然我肯定会洗头出门 啊。那两位嘉宾呢，大侯还有我们的小峰老师呢？ 我还好吧，我就是如果不出门的话，一周都可以不洗头。 那你今天洗头 吗？一周都 今天洗头，今天出门要见人的呀， 要上镜的哈。小峰老师呢？ 正常是两天洗一次头发。对，因为我发质偏干，不太适合每天都洗。 对，尤其是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更就是尤其在北京这块特别干， 对， 所以其实还不是很适合天天洗头。很多人都说，就包括我妈也天天说，就说你天天不要老是洗头，就说你的这个头发的油脂呢就会走掉，然后你的头发就会慢慢变干。那其实每天洗头到底是有坏处吗？那其实这个坏处，唯一的坏处呢，就是洗发水用的快，很费钱 啊。其实除了这个原因，就没有别的坏处了吗？ 对，其实洗头的频率大家都不用纠结的，就是你觉得不舒服了，需要洗了的时候就洗就好了。那头皮呢，也是皮肤，脸，你看我们的脸是天天可以洗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而且还要抹一些什么护肤的呀，这些东西。那头发我们就涂精油就可以了，对。然后头皮呢，也是需要有这种特殊享受的待遇的。所以每天洗一次，两天洗一次，或者一周洗一次，其实是都可以的，所以大家就是不用去太担心。当然了，对，就是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太用力的去搓呀，或者是揉啊之类的，对，这样就 OK 了。所以大家不用总是听妈妈说啊，你不可以老是洗头，因为我妈天天跟我说，你不要老是洗头发，这样对头发不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啊。好，那么这个下一个是清洁不到位导致毛孔粗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在座的这三位有没有就是毛孔粗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正常每天洗脸卸妆其实目前还好。 目前还好。 那 大侯呢？ 我不行，我皮肤特别粗，就是毛孔很粗大。 因为我记得大侯说他的这个肤质属于是混合 偏油。 他 偏油， 本来就会自黑自己的皮肤呀。 不用黑，镜头全都 黑 到底了。 就是你会出现这种毛孔粗大的， 对，很严重。 这个是天生的问题是吗？ 不完全是天生的，跟清洁有关。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嘛，瞎擦妈妈的粉呀什么的，然后就随便一洗， 很爱美是吗？ 臭美吧，反正就 活该呀。 一定要这么互相伤害吗？就是不知道卸妆，一直到上了大三才知道买人生第一支卸妆膏。 你以前不卸妆？ 以前就是用某一个很网红的牌子的卸妆水擦一擦就睡觉。 那皮肤能保持现在这样已经是很棒了呀。 谢谢你的鼓励哦。 好，小峰老师呢？ 我的皮肤偏干，所以毛孔对我来说还好，但是可能鼻尖的地方，鼻头和这一块三角区这一块可能会略微毛孔会比其他地方能明显一点点。 是这样的，其实大部分这个毛孔粗大的这样的问题几乎都是这个清洁导致的。 对，是。 那么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毛孔粗大只是因为这个清洁不到位呢，其实不全是。那么毛孔粗大的情况呢，有些是因为这个皮脂分泌的比较旺盛，就比如像大猴是这种混合偏油皮这样子的。对，有些呢就是比较就是有那种斑痕的那种体质，有些呢就是一些衰老啊，皮肤松弛啊，有些是因为这个皮肤干燥会显得这个毛孔粗大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经常会挤痘痘，用手去挤痘痘，这样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些毛孔粗大。 对， 还有一些就是你看多很多这个化妆品啊，还有就是PS 出来的那些明星啊，就拿出来。 你在说谁？谁？请你说出三个你这样的名字来。 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拿到自己的照片，他们会吓到，就是真的那个近就是比较近的镜头， 对， 真的会显得那个毛孔非常粗大。 照片真的很精彩。 说他们 有的时候你知道 PS， 有的时候看到某一些明星他们在某个红毯上或者是很美的照片，然后呢可能外国的媒体不知道他有多大的名气，然后登出来就是没有 PS 过的照片，就很精彩。 就是会有出现那种情况。 对， 而且国外的人他们不像我们亚洲人，他们毛孔会比我们更粗大。对，是这样，要不然他们每次那个粉底液就会涂得很厚嘛，就是遮毛孔的。所以大家如果就是碰见了这种毛孔粗大，不要只是觉得只是清洁问题。 那怎么办呢？ 就是一般这种情况呢，我们一个是要清洁到位，而且我们平时用的这个护肤品也要适合自己的肌肤。对，但当然化妆品就还好，如果你毛孔真的很粗大的话，需要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还是需要用那种比较厚重的一点去挡住的。对，是这样子的。好的，潮流风向标的第四条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些绝佳好物啊，就是过年你自用或者是送礼都没有问题的。首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小小的图片，我们看一下。这个你看，小雨，你看这是什么？是一个小礼盒。然后这个呢，是一个面膜，是一个面膜。你是不是觉得很奇特？ 很喜庆哎！ 对对对，很喜庆。而且这个是一个礼包，然后它这个里面有面膜，我给你看一下，你看它这个里面有，你看这个面膜里面有关公新年的这个辟邪必备，还有财神， 然后以后就是这样的效果吗？ 是这样的效果， 可能会很吓人哦。 是，而且还有这个新年升职炒股必备，还有金童，还有玉女，我们的那个大娃娃之类的，对，就非常的好看。然后呢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觉得到新年的时候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坚果。我不知道你们家里肯定都必备吧。 对， 就是 坚 果。 对， 我两位家 不管你吃不吃，但是家里必须得有。 对 对对， 大杏仁啊，还有这些 开心果呀， 是的， 摆桌子上摆盘摆满了。 没错。那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礼包啊，这个礼包也是很大的，我找一下这个礼包。 但是友善提醒大家一下，坚果少吃一点，不然会长胖。 对， 如果长胖的话， 你看 那这 个礼包也 是我们的健身环节了。 对，没错。我们看一下，这是每日坚果，而且这个颜色都非常好看搭配的。 这个是特意为了过年出的吗？ 过年特地为了过年出的。 我的天哪， 而且这个是一个大礼包吧，算是一个。对，这个坚果曾经就是被选为是年度这个办公室人气零食的 number one。 对，我们办公室确实大家人手一盒。 对对对，而且营养均衡，健康搭配，我们如果要减肥的话还可以就是经常比如说放进这个牛奶啊或者酸奶当中拌着吃都可以，而且非常的就是营养均衡嘛，而且我们过年送这个的话也是还挺高大上的，而且它有这个中国风的印花，我们再看一下，有这个中国风的印花，还是挺好看的。好了，那下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这个牛奶糖，这个是旺仔推的，你看， 这个包装有没有很好看？ 真的是各个品牌都不放过， 是吧？就是 牛奶糖， 而且它是去狗年特别旺仔的牛奶糖， 所以它的那个糖上面是有印一个狗头，小狗头吗？ 是的，你看它这个包装，它有特别的这个地方，而且不仅如此，我觉得这个包装，哎，你看这个红色和蓝色，就是相间还是挺好看的。 我不会想要， 而且但是这个送给你，就是放在包里面，你有宝贝吗？你有 BB？ 有啊， 对，你可以给它吃啊，就是感觉还挺好看的，就是过年还是挺必不可少的这个软糖牛奶软糖。 这样吧，等到过年之前下周上节目的时候，我给你送一盒这个牛奶糖，再加一盒坚果。 不，我要 记得每天吃哦。 我要送你，你看这个还有这个包装是哈士奇八哥宝宝给您拜年啦。 哈士奇。 对，哈士奇。 这个好可爱， 非常可爱。 这也是牛奶糖吗？ 没错，这也是牛奶糖，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挺可爱的，你觉得呢？就我是非常喜欢这个， 是很萌啊！如果家里有小孩子啊，或者是送给亲戚朋友的孩子，他们会很开心， 对，非常开心。而且我觉得，还很实惠，你也不用送那么贵的东西。比如说，你像有的那个逢年过节送互相送礼物，送什么海参啊、大闸蟹呀、啊，这 很不实用， 很不实用。 因为我个人是一个不太爱吃海参的人， 对对对。 如果我收到这种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吧？ 而且我觉得真的吗？ 嗯，可以给我。 那你还 是 换一换。 好，我今天呢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种草的环节，就是这个面膜。面膜也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秋冬的季节的时候。不知道 之前一梦好像也跟我们说过，你每天都会敷面膜，对不对？ 每天都会敷面膜，但自从小峰老师跟我说不可以天天敷那种 贴片的 那种面膜，我就最近买了一个，就是。 那你应该让小峰老师给你报销啊，因为他 好听话 啊。我真的还挺听话的，就是每天都会敷面膜， 然后就是贴片面膜中间的空隙，你会用一些涂抹式面膜来代替，对不对？ 是的，没错。 嗯， 对，是这样的。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面膜呢，首先是就是长得比较好看的一款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冰淇淋面膜。 我不知道哎，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冰淇淋面膜？因为我现在这个图片没有拷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机器里面，所以电脑里面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是这一款 哦，是 N3 那个牌子吗？ 哎，没错，是那个哎，这个牌子叫 是 Boots 他们家出的那个高端系列吗？ 不是，是一个平价面膜。 所以你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面膜，它的功效以及它的质地是什么样 的。好的，没问题。就是长得呢，就是迷的是不要不要的了啊！而且它这款冰淇淋面膜呢，是他们家的招牌，性价比呢也是比较高，味道呢也是就是一口气你可以吃掉的那种。但是油皮的妹子要绕道走。很适合干皮的妹子，就不太适合就是大猴这样的肤质啊。还有一款呢，就是我相信雪花秀的这一款面膜，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这个玉容丝拉面膜，我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款面膜，可以看一下。哎，这一款面膜， 我不喜欢雪花秀，因为我觉得他们家包装不好看。 这个是王菲亲自推荐、亲自用的这一款面膜。对，非常好用。然后这一款面膜呢也是名声在外，而且就是没有听过雪花秀的就是不足以谈论人生，人家这么说的。但是我没有用过这款面膜，但是很多 不足以谈论人生， 很多网红都在推这一款。而且它确实是不是那种就是那个纸质哎那个叫什么贴片的面膜，所以大家可以每天晚上都敷。对，而且它的味道据说是有一点中草药味、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哎，这一款大猴推荐过，科颜氏的这个白泥静置面膜，对，大猴推荐过这一款， 亚马逊白泥。 哎，对，没错。大猴，你可以说一下这一款你用的什么感觉吗？ 这一款我皮肤有一点小敏感嘛，它用上去以后皮肤是凉的，然后它会很快干掉，整个人像一堵墙，移动的墙是白白的，然后有一点它干了以后会裂开。一块一块的，然后洗掉以后脸上的那个白头啊黑头啊就会浮出来了。 这款面膜是不是比较适合油皮的人？ 对， 适合油皮非敏感的。 哦， 适合油皮非敏感的，还不错。还有一款呢，就是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款，也是这个被定位是孕妇专用的， 嗯哼， 比较适合小雨， 比较适合我。 对，就是这一款面膜是 Fresh 的这个橙糖量磨砂面膜。小雨，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给大家先看一下这款面膜。这一款面膜 哦，我知道这个面膜。 你知道这款面膜吗？用过吗？感觉熟悉吗？ 再来仔细看一看啊。好，我用过的是他们家其他味道的，但是也是说孕妇可以用的。可是我用的时候并没有怀孕，我觉得他们家面膜还挺好用的。 有什么感觉？用上之后 就是很清爽，然后像我这样的干皮用完之后不会觉得干，就是刚刚好。对，就还挺，但是唯一麻烦的是他们家的面膜是需要洗掉的， 是需要洗掉的。 对对对，像我这种懒人、啊、我喜欢不洗。 对对对，就是那种睡眠面膜直接敷上去就可以了。 对，直接敷上不用再管了，这是我比较喜欢的，所以后来我没有再回购，但是他们家面膜还是挺好用的。 好，今天就是给大家推荐这几款，就是不是很贵还是比较平价一点的面膜，希望大家可以受用吧。 是的。 那么也是那个上一次请小鹏老师来的时候就说到这个面膜的使用的时候、嗯、也是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天天都是敷面膜，比如像这种贴片式的面膜呢，一个星期敷2到3次就可以了。然后其余的呢，就比如像这种抹在脸上的这样的、嗯、类似于晚霜这样的面膜，我们可以每天都敷着用。嗯，好，那今天呢还是要提前来铺垫一下我们的这个主题啊、 哎、 是一年一度的走亲访友妆，你准备好了吗？ 其实每年过年的时候，因为像咱们都是很爱美的女孩子， 对， 所以想在，就是因为过年其实是一个很朴素的环境， 是 你每天要去的什么亲戚家呀， 对， 他们并不 懂七大姑八大姨、啊、 对对，他们可能并不会懂你今天穿的衣服时不时尚， 是的， 你的鞋潮不潮、 哎、 他们不会关注到这些。但是呢在过年的时候通常还是想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是又不能太夸张，反正会跟平时稍微有点不一样、 嗯、是的确是这样子的。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经常就是被妈妈打扮嘛，而且小孩都特别期待过年。 一梦的妈妈非常漂亮， 谢谢。就是被妈妈打扮嘛，就特别期待过年。 嗯， 期待过年就是可以买新衣服， 嗯， 而且可以吃好东西，最关键的是可以收压岁钱。 对， 但是现在都收不到了。收不到了， 你这个岁数。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提到压岁钱，你们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小的时候你每一年心心念念的在盼着那一年的压岁钱，但是当你长到现在这个年纪之后，你发现当年点压岁钱并不能干什么。 是啊，而且 并不能给你置办一个什么大件、哎、 没错。而且这个时候要给大家看一个红包，非常好看、 嗯、 也是今年新出的一款这个小红包，是跟刚才一样，就是给大家推荐的， 好可爱、 对，很可爱，而且也是中国风的那种红包、 嗯、 非常好看。 咱们小的时候收到的那种红包都是一个 财神 的，然后上面写什么福字儿啊， 对， 什么恭喜发财之类的。 是，那等一下到了种草莓这一环节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们小时候最期待这个过年呀，过年时候遇到的一些这个好玩的事情啊，包括我们这个过年是怎么打扮的。 是的、 嗯、而且我们接下来呢下一个环节呢还是要跟大家种草一些，比如说我们走亲访友妆啊，还有我们就是这个发型啊，还有我们 比如说我很好奇 搭配的， 你最近刚刚染了头发、 嗯、 非常好看，非常，这颜色很好看。可是你回家如果见到什么三姨六姑什么之类的，他们会不会说你怎么染成这么一个黄毛啊？ 哎， 不会说你吗？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最近真的是染了一个头发，而且染了黄色。小鹏老师有发现吗？ 有看到， 明显啊，发现不了。 是，然后我觉得我这个发色，我觉得还是挺适合我的， 非常适合你， 非常好。 我觉得还是挺显年轻的，就是因为我觉得 你本来就很年轻，再说要把你轰出去了。 因为如果头发如果太黑的话，或者是太黑的话，我觉得会显整个人会有一点点就是笨重、 苍白。 我们三个头发都很黑。 没有，你现在是有宝宝的状态，所以不能染头发。 有宝宝怎样 也很年轻啊。你看你根本就不像怀孕的。我刚才还跟导播老师说，我说小雨这个孕是怀到哪儿了，我说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政府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一年一度的走亲访友装，你准备好了吗？那您如果想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青年计划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啦。 嗯，同时呢，您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来收听收看到今天的节目了。 哎，是的，那么今天我们邀请的两位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首先是美妆达人大猴。 大家好，我是大猴。 嗯，还有我们的小峰老师。 我是小峰，大家好。 嗯，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我们的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女神和女人之间，哎，不是， 女人和女神， 女人和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啊。嗯，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今天这个种草了没这个环节啊。 嗯， 种草了没这个环节还是这个一年一度的走亲访友装，你准备好了吗？马上就要过年了嘛，我们就要开始拜年了，走亲戚，然后看那些，看看我们的爷爷奶奶呀，七大姑八大姨呀，哎，这个时候我们画一个什么样的妆容，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打扮的既得体又大方还漂亮，哎，这样去看我们的亲戚呢。 嗯， 对，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说这个。先说一下我们小时候吧，我觉得小的时候这个过年的这一部分还是挺好玩的，小时候我们都很期待过年嘛，又可以吃好吃的，然后哎又可以就是买新衣服，然后哎一群小朋友在一起玩啊，特别开心，还可以收压岁钱，刚才也说了、啊、 这是最开心的环节了。 哎，没错，就是小的时候你们的妈妈或者爸爸会怎么给你打扮，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小雨会怎么样？ 怎么给我打扮？ 嗯， 我想一下，可能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大概应该就是给我穿的比较红， 穿的比较红， 就是会穿颜色很鲜艳的衣服和鞋， 嗯， 会梳几个比较平时不会给你梳的比较复杂的小辫儿之类的 小辫子， 可能、嗯、 是这样的。好，那我们两位嘉宾的大猴和小峰老师呢？ 我小时候会被点一个红点在这里， 啊、 对，每年过年的时候，就像那个招财童子那种感觉。 哎，我的天哪！ 对， 大猴是哪儿的人？ 辽宁人，哦、我们那儿叫红脑妹儿。 哦，我知道，那就是被 打扮，我们也有， 那就是被打扮成年画一样， 对对对， 就是金童玉女那样， 对，就是会点一个大大的，然后最好再把嘴巴涂得红红， 那你手上应该抱一条鱼， 转发锦鲤嘛， 穿红肚兜， 小芳老师呢？ 嗯，我小时候的衣服都是我妈，她会特意给我再做一件衣服，然后上面主要是镶木耳边，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小花边的衣服。嗯，然后我自己会要求化妆，我妈通常不会给我在脸上、头发上给我打扮。 过年的时候要求化妆。 对对，而且是化那种就看起来，其实现在看有照片留着做纪念就特别丑的。 是不是妈妈给你画太丑了，所以你才说，哼，你画的太丑了，我长大要当化妆师把你秒杀掉。 可能有这样的阴影吧，一直所以保留到现在，就是要求画红脸蛋，一定要涂腮红，一定要戴上用胶布粘上妈妈的耳环。 胶布粘上 是因为没有耳洞， 白胶布吗？ 所以 那是透明。 现在的小孩子很开心，因为你们没有孩子，所以可能不知道。因为我前段时间逛儿童用品店的时候，发现现在的小孩子的玩具套装里面，女孩子就有耳环套装啊，还有那种小孩子的美甲工具，非常可爱。这咱们那会儿幸福多了。 天啊，居然还有这种操作啊！就是现在小孩都这么全了这些东西吗？ 很全，他们什么都会。就现在我们家女儿才1岁。然后他每天看，有的时候看我夹板夹头发，他就会在旁边学我的动作，他觉得很好奇，或者他看我涂眼影，他就会这样过来看。然后呢，我说妈妈好看吗？他就就这样。现在小孩子因为大人们一般都在化妆，所以他们会从小被熏陶的比咱们那个时候更严重一些。 更严重一些。我刚才小雨一说到暖暖，就是说到他的女儿的时候，整个眼睛都是发光的，就很开心。但我觉得就是因为 幸亏你没有说出什么母性的光辉这种话，不然 我相信就是有小雨这样的妈妈，就是健身达人，然后再加上就是很会穿、很会搭、长得又漂亮，我觉得她女儿很幸福，真的。 我也是。觉得 就是他女儿以后不用担心身材的问题，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妈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健身啊。 不，他也有可能变得很胖，因为爸爸非常胖 啊。不是，你可以让他去减嘛，我觉得他会听你的话的。因为有就是我们女儿就是会以妈妈作为榜样的。我妈妈就是年轻的时候特别爱打扮，特别爱打扮，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高跟鞋呀，然后也是，但我妈妈不爱化妆，就化彩妆，只爱涂口红，所以她口红特别特别的多。 那你小的时候会偷偷涂妈妈的口红 啊？对对对，会 穿她的高跟鞋吗？ 会，真的会。然后那个时候喜欢看《还珠格格》，特别喜欢香妃，然后在家就弄个披肩，然后自己戴一个毛茸茸的帽子啊，就涂上口红，穿上高跟鞋，就觉得自己是香妃或者嫦娥。 很可爱。 尤其小的时候还就是养个小兔子嘛，就特别喜欢嫦娥姐姐，对，还装嫦娥姐姐。然后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小的时候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应该会怎么打扮，因为每个地域它有不同的风俗和习俗。刚才大猴说的他辽宁的嘛，辽宁他就是是这块中间点一个眉中间一个红点，是吧？然后还有或者是涂口红这样的。有什么说到刚才说的 好像就是比较吉利嘛， 就是 吉利喜庆啊。这那北京这边有什么特别的吗？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就是也是比较喜庆就好了呀，就穿的洋气， 只要是红色，红色就可以。 对，因为其实那个年代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能够洋气起来的东西，所以其实也很难说出个什么时尚的元素来，但是大概就是会比平时要穿的更开心一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特别特别小的时候，爷爷家还住在那个胡同里的时候，会真的是会点灯笼， 点灯笼， 纸灯笼。然后呢，点纸灯笼之后，大家就几个小朋友一起去院子里面走啊，或者去别人家串门。但是我从小就很怂，我非常害怕，因为我就一直会怕那个灯笼，因为它中间很原始，它会中间插一根蜡烛在里面。我就一直会怕那个蜡烛倒了之后把那个纸烧起来，非常害怕。所以 很有危机感。 所以你从来都不玩那个，你就在躲在远远的是吗？ 没有躲远远，我就拿着，就自己心里就很害怕。 就不动了是吗？ 对，就说妈妈它要是倒了怎么办。然后妈就说哎呀不会的，很安全。可是它万一真的烧起来了怎么办？我就会一直不停地问，很烦人， 是有点胆小。小雨小时候有点胆小。那我们说是小时候基本上都是会听爸妈的，那我们长大了一点了，比如说16岁或者15岁那样子，13、14岁吧， 就那个时候， 十三四岁可以说是人生当中最土的时刻了 啊！ 因为你刚刚的想开始打扮，但是呢，什么都没有。 对， 然后你就自己想往这个方向打扮。 而且爸妈管你也严，学校管的也严。 对，你如果想穿的，就是女孩想穿稍微短一点的裙子，你爸妈可能就会说：“你一个女孩子家，你怎么能穿成这样出门？” 对对对 对, 对， 这是不正经的女孩才会穿的，什么花花长裤。 对对对， 就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极力的想发现一些时尚的元素。但是呢， 时尚的元素， 对，想发现时尚元素在自己的身上，但是那个时候不太懂，所以就是乱穿。 对， 嗯， 是这样子的。 人生中最土的时候就是花季的年龄 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过年有一年过年，应该是我十四岁那年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刚上初中吧， 嗯， 初中的时候，初二、初三那个时候， 嗯， 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次过年回奶奶家，然后穿了一个牛仔裤，我觉得我打扮的还是挺朴实的。 嗯， 然后当时那个时候特别适合爱留那个刘海儿， 嗯， 就是齐刘海儿，就， 啊，一留齐刘海儿就会被骂， 就是对对对，就是那个看台剧嘛，人家那个女主角都是留个刘海儿，扎俩辫子啊， 嗯， 就特别好看。包括就是我们还看的其他什么港剧啊之类的，就感觉特别洋气。然后咱们就开始留，甚至还有一阵是留着那种斜刘海儿，就是齐的情况下给它剪斜了。 对, 对, 对， 那一年我就是过年去我奶奶家的时候剪的就是那斜的那种刘海，其实现在看来确实挺难看的，然后但是当时觉得很好看，很好看，很时尚，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我的大大就我大爷给我骂了一顿，就说你弄的这是什么东西，就是跟我说我的发型的问题。但是我很多的同学就是又染头发，他们初中就染头发，也是各种的，然后我就人家家里都没有怎么说，然后当时我 那可能说的时候你没看见吧。 然后大过年的，真的是当时是初一的时候，初一回奶奶家嘛，然后就开始就哭了，就那个时候被我大爷给骂哭了，记忆特别的深刻。我当时我就想，我爸妈都不说我，你凭什么说我？ 对啊，就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自己开心就好了。 然后我大大就是比较严的那种，就是他会对自己的就是晚辈啊，就是后辈啊，他会很负责。比如说你指甲也不能留长，然后指甲还不能染，他说一个染呢，觉得这个不正经啊，或者怎么样。再一个就是对身体不好， 对， 哎，这样的，就是我过年的一个经历。你们有没有什么在这个时期被骂的？ 有啊有啊，我那个时候也是深受这个齐刘海的熏陶，还剪了一个非常齐，有很长时间。 小雨，我看过你大学大一的照片。 真的吗？你怎么看过我大一的照片？ 是天意给我看的。你们是一个学校的对吧？我当时他 交友不慎呀，真的是交友不慎呀。 我说我真的很羡慕小雨姐呀。她说嗯是，她说这个越长越好看，越长越苗条。我说对呀，我说你不是跟她一个学校的吗？我说你有她以前的照片吗？让我看一看吧。她说可以，然后她就给我就是一直在找，一直在找，找了好长时间，然后找着了一张。当时我记得我印象好像 是在干嘛呢？ 就是那个就是比现在要胖一点点，那个 胖很多，胖很多， 啊，对，胖一点点。然后我记得好像有点刘海儿， 对，有， 对，就是刘海儿， 嗯， 对，这个 因为我就是高二、高三到大一的那个衔接的时候留的刘海儿，后来长长了就没有再留过那个 是 那种短的刘海儿。然后当时也是在上高中的时候留了那种刘海儿之后，我爸很严厉，因为我爸是一个非常红色的人。 就是很红很正的那种很正派的人 ，他就会觉得你留这个刘海就是不正经。但虽然我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留齐刘海是不正经呢？ 是啊， 他说是挡眼睛，他说只要挡到你的眼睛就是代表不正经。 对，就是我们 而且因为这个问题很多次都是把我骂哭了 啊，我爸爸也 是非常严厉，就是骂到哭的那种。很惨， 对对对对， 但是我依然坚持着我的时尚品味，就是不剪，就是不换。 是，就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就希望我们女孩子特别大气嘛， 嗯， 就希望把我们这些脸全都给露出来。 嗯，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人家就是那种小脸的女生，你就唰都露出来，还挺好看的。尤其是像那种大脸的女生，你就真露出来，真是我觉得都不好看。我因为我觉得我颧骨比较高一点，因为小鹏老师特别知道，每次找他来，我就会强调我的颧骨，然后比较高，然后我就会稍微拿头发这么挡一挡，我觉得还挺好看。但是每次见我爸的时候，就 就得把头发全都得。 现在也是吗？ 对，全都得梳起来。 你现在也要全部都梳起来？ 没有没有，就是大一的时候还得那样，然后大二大三反正经常不在他身边，他也管不着我了，然后就不用了。然后我估计我染这个头发的话，我妈挺喜欢的，我妈是非常支持我的。我当时一个不留神就去染了这个头发，当时我还想，哎，新年新气象嘛，然后 那应该染个红头。 我觉得染红头有点显老。我说，哎，从小到大都没有尝试过染头发、烫头发呀，试一次，然后就染了头发。染了头发，然后我妈当时问我在干嘛，我说妈妈我在染头发。咦，你怎么突然想染头发了呢？染完给我看看啊，这可不能跟我爸说，跟我爸说这得骂死我。真的是这样的， 到现在为止都是。 对，就是他很介意，包括化妆也是。 我觉得 他说你一个学生，你化什么妆、啊？ 可能是因为爸爸觉得你太美了，爸爸会真的，爸爸会很担心自己的女儿， 是吧？ 会这样， 哎， 所以他就会希望自己的女儿稍微朴素一些，这样他让他比较放心。 对，就是说这个女儿是爸爸前世的小情人嘛，对，所以他会格外的去呵护你。哎，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是别管是过不过年吧，老人如果看到你们就是奇装异服，也会唠叨吧？ 会。 爷爷奶奶、姥爷姥姥， 我姥姥姥爷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穿的是什么呀？”很纳闷，说你穿的这是什么呀？就非常惊奇。 哎，我给你们说一个事例啊，就是我一个好朋友，我的发小，他奶奶就是那种很传统的人，然后有一次看他买了一个破洞的牛仔裤，他奶奶愣是给补起来了， 真补上， 真补上，他奶奶不知道。就说这孩子怎么裤子都穿破了呢，然后就给补起来了，还是用黑布给补起来了。 那还行，没有那种大花 的不行了，真的给他气的都已经不行了。当时这个牛仔裤还挺贵的，是900多块钱。对，他奶奶一下就给他补起来了，那几个洞全补了。 那可以再拆掉啊？ 是可以拆掉，但是他就很好笑，然后他当时还发了朋友圈， 就真的是哭笑不得， 哭笑不得，因为确实奶奶也不懂得这些东西嘛。对，确实，包括我们比较流行的什么小脏鞋呀这些，就是我们的妈妈、爸爸呀，还有那老一辈的老人都是接受不了的。 对，还有什么露肩的衣服呀？ 啊， 然后之前我有一次去看我姥姥姥爷，我穿了一个毛衣，那个毛衣就是某一个非常著名的潮牌，它那个上面就稍微有几个破洞，就是不对称的那种，然后而且它那个边还是斜着下来，就还不是齐着下来。然后我姥爷就说问我最近是不是过得比较苦。 对，老人经常就会说这样的话。 对， 是这样的。我们回忆了一下我们就是青少年时期的一些往事啊，那今天呢也是要跟大家就是推荐一下，今年就是我们如果要走亲访友的话应该怎么样打扮 呢？尤其是各个方面，因为走亲访友嘛，肯定是从里到外你都要穿的有那种过年的气氛。 哎，是， 比如你背的包呀，你穿的衣服呀，什么外套呀，包括妆容发型各个方面，可能在过年的那大年三十大年初一那几天，大家都会想要给自己有一点就是 不一样。 对，有一点不一样， 同时呢还不会觉得你很夸张，还很得体，还很大方。 是的， 然后还很显年轻。那今天呢小雨、一梦还有我们大侯还有小峰老师呢，就教大家如何打扮自己，在我们走亲访友的时候啊。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妆容的问题吧。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小峰老师，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尤其是在要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总不能化就是平时的那种所谓的烟熏妆啊，这些一个看起来感觉还不太吉利的那种感觉，也不是很清新的这种感觉。那我们这个妆容上面应该怎么样去就是化呢？ 今年春节呢建议大家画一点带春天一样的妆容，像走进春天一样给人暖暖的感觉。颜色呢推荐这种粉色系的。 粉色系的。 对， 哎，粉色系的话它会不会显得眼有点肿呢？ 啊，我知道你的担心。不会，大家能看清楚啊，给大家看一下这种粉色系的眼影，因为它分很多颜色，暖粉色呀，还有冷粉色，带一点点珠光的这种金橘粉都可以，可以选一个适合自己的颜色。颜色的力度，颜色的这个浓艳度，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肤色去掌控就好了。眼影就浅一点，暖一点，就给人感觉很亲切的样子。 就 OK。 嗯， 哦， 就是眼影的 眼， 对对对， 这一部分。然后呢， 对，眉毛一定要修剪一下，然后清秀一点，所谓眉清目秀，眉毛一定要很干净。眼睛呢也是，眉毛干净了之后就会显得眼睛很亮很有神，即便你不画眼影不画眼线，眉毛干净了，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就有提升。 对，我觉得小雨的眉毛就长得很好看，嗯，就是而且她的眉形她不像，就是我如果就是把这个眉毛卸掉的话，我的后面的眉毛是很浅的，但我觉得小雨的这个根根都是很清新的，这很清晰的这种感觉， 也很清新，我这个清新本人 清新加清晰嘛。 对就很好看。 但是我的眉毛它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从来都不画眉毛，但是 一点都没画吗？ 一点都没，我家里连眉笔都没有 啊。对，我帮小雨化过妆，她的眉毛是非常好的， 从来不画眉毛，眉毛就长这样。但是她会有点凶，哎，有的时候因为我这边眉毛会有点高，因为不是很对称，所以 会 觉得 修是吧？ 会修 、 会觉得眉毛长得稍微有一点，就这有点高，所以一般别人给我修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讲说，让他帮我把眉毛修平一点， 修平一点， 对 对 对， 然后我觉得小雨如果可以适当的可以稍微描几笔，就是再可以加长一点，我觉得效果会更好。对， 对， 他本身这个眉毛就长。 妈呀！我竟然活了这么多年没有画过眉毛。 多好呀，多省钱呐，不用买眉粉眉笔啊这些东西的，多好。那这个眉毛上面就是要注重的一些问题还有什么吗？ 口红的颜色也不要选择特别浓艳的，选一些桃粉色系的呀，这种浅浅的橘粉色系的都可以。 豆沙色可以吗？ 豆沙色也可以，但不要选那种特别冷的冷豆沙，颜色不要特别冷， 不要太强。 对对对， 比如刚才我们推荐的那款纪梵希的那个颜色是 OK 的吗？ 我觉得浅涂还可以， 浅涂， 对对对对， 浅涂和薄涂， 对， 那个浅涂还有厚涂， 就是说你涂一层就可以的话，就不要再涂两层了。 是的，你女生嘛，只要是涂上这个嘴唇的颜色，就会很显气色。 对 对 对，口红还是一定要涂的，但是颜色一定要掌握好。我们选择所有的颜色都是要春节嘛，走亲访友还是要平易近人，要比较亲切一点，给人一种乖乖女的感觉。 哎，老师，今天你看我和小雨的这个妆 OK 吗？ 你和小雨的妆， 回家的话，过年回家， 其实我觉得一梦那款可能比较合适，她的妆毕竟看颜色比较清新一些， 比较淡。 小雨的眼影可能稍微颜色 有一点点重 、 哦， 对对对。 但其实我觉得小雨这个也 OK， 小雨这个没有问题。 我今天是因为眼影涂的有点重，所以我没画眼线。 对， 你今天涂的是这款眼影吗？ 对，就是这款 啊，就是只单色是吗？ 但不是，它下面还有一个颜色，两种颜色，一深一浅配在一起的。 对，我觉得录节目啊，就是这样的上妆， 录节目是没有问题的，就很 好看。 就我再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吧，刚刚突然想起来，就大家现在很流行接睫毛啊，不要接得太长，回家的话可以选择一个8毫米9毫米就可以了，不要选11 12毫米过长的，一定会被骂。 所以我一直被小鹏老师，刚才电梯里面我接他的时候，他就说你的睫毛是那个接的还是自己粘的，我说是接的呀， 接的和自己粘的， 自己粘上去的。有那种 一小撮那种两三根的可以自己粘的，因为它这个非常自然。一般到外面接都会比较浓一些嘛，我就看小雨这个好像自己弄得很好看，多问了几句， 确实很好看，而且小雨的眼睛很大嘛，而且它有一比较有一点深邃的那种感觉，所以非常好看。 谢谢你， 我今天一直在夸小雨，确实很漂亮啊。 对，你夸了一个整个节目都在夸小雨， 确实很 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潮流梦工厂，大家听好我们这样互捧的同时也可以来收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那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没错，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然后搜索这个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的种草了没呢，是每周六的5点到7点的这个时段 段为大家准时直播，也希望大家多多捧场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主题呢是一年一度的走亲访友妆容，你准备好了吗？刚才我们的小峰老师呢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妆容上面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这个环节，那么其实这个手法呢，我们在前几期不管是眼影啊还是眉毛呀，我们都给大家讲解过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一直播看一下回放也 OK 的。那接下来也是要送给大家一首歌，然后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一会儿见喽。 总夸奖高估我坚忍，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无人及我用自绝从十秒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 新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 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那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哎，或者是呢，如果您要是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酒吧，都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来一起看我们今天给大家种了哪些草。 是的，没错，今天我们要种的草呢，就是一年一度的走亲访友装，你准备好了吗？那么不只是今年啊，我们每一年都可以用得到的。对，每一年我们都是到了这个大年三十啊，或者是初一的时候就开始走亲访友了。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就是化一个什么样的妆，然后穿一个什么样的衣服，怎么样搭配，既得体又大方，然后还不失这个时尚感。对，那今天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两位嘉宾，现在我们两位嘉宾呢都是在这个表演区内啊，一个是我们的小峰老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大侯。好的，那个我们小峰老师可以拿下那边的那个话筒， 蓝色的那个。 是的，今天刚才我们的前一部分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妆容应该是怎么样去打扮啊，这个我们再总结一下。首先这个眼影的部分，我们无非就是最重要的是眼妆嘛。这个眼妆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选择暖色调的。哎，我们小峰老师可以再给我们复述一遍，就是眼妆的这一部分。 好，眼影的区域呢，今天大侯没有化妆啊，我想给大家演示一下，等一下。 好， 眼妆的区域我们用的是一个粉色调的， 粉色调的。好， 给大家看一下。 总之就是颜色要比较亲切，不要太过于浓重。 对， 这个眼影色盘还是挺全的。 这种浅浅的粉色会给人一种比较亲近的感觉，比较乖巧的这种感觉，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下粉色，因为春天也快来了，迎春嘛，我们要用这种温暖的颜色。 好好，然后是要在大猴的这个眼睛上稍微展示一下吗？ 我帮我拿一下。 好，大猴可以把那个话筒就是对着那个小峰老师，这样他可以方便讲解。好，现在新涂的是什么颜色？ 大猴的皮肤是很常见的这种肤色啊，不是特别的白，然后有一点点的这种，有一点点的偏黄。实话实说啊，肯定会有重伤到某些人。然后我就不给他用这种冷粉色系，因为这种冷粉色系看起来很粉很白，但其实可能跟他用起来之后会得到特别差的一种效果。选用这种偏橘色的这种金橘粉。先涂在眼尾的部分。 先涂在这个不用打底吗？打底的话， 大猴今天已经化了妆了。他的眼影没有化，给他简单画一点眼影。 OK。就是先进行这个眼尾部分的是吗？ 对，眼尾部分。 好。 然后涂在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用这种色调先在眼睛上打底，做第一层的眼影铺垫化妆。 好的， 睁开眼睛看一下。 好，好，我们的导播老师可以把镜头稍微调得近一点点，这样可以。 这种眼影的颜色里面带一点点微珠光。 好，还是这个颜色是吗？ 对，然后再用这个颜色在眼尾的部分加重， 在眼尾的部分加重。这个属于什么颜色？ 这个粉色调它有一点点偏橘色。 偏橘色的粉色调， 然后里面有金色的珠光。 有一点闪闪的。 对， 我觉得大猴是可以 hold 住这个颜色的。还挺好看的。 对，我叫它金橘粉，我是觉得它里面有金色的 bling bling 的这种珠光粉。 为什么涂上之后大猴的脸变瘦了？ 以后大猴不用买侧影了，只需要买眼影就可以了。 大猴的脸型和五官还是非常非常标准的。然后眼睛的距离也是非常好的，所以给它往后面画一点呢，有一点拉长眼尾的效果。 好看好看。 所以正常来说，如果你的眼睛不是两个眼睛离得特别远的话，都是可以这样。这样可以有瘦脸的效果，然后可以拉长你的眼睛，眼睛会放大。 好，大猴可以面对那个镜头，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观众更好的看到 这个 效果， 妆容的呈现。 对，看的这个效果。 可是我的大脸全都呈现 在。不会啊，不显大，真的不显大。 有一个美颜， 很好看。有美颜特效，很好看。 现在我们正在教大家的是，春节如果走亲访友的话，我们应该在眼妆部分需要怎么样画，既能比较亮眼，又不会有那么浓重。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是的，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那每周六的种草了没呢，就可以跟大家完全的呈现出来了。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一年一度的走亲访友妆，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的小芳老师正在给这个大猴，在画这个眼妆的部分。那这个我们大猴老师呢，不是大猴老师，是小峰老师。小峰老师给我们选择这个色调呢，是偏粉色，粉色偏橘色的这样的一个色调的， 橘粉色调。 对。感觉还不错。 对，刚刚给大豪画完的眼妆，我们还没有画眼线，只是画了眼影的部分。如果你是去见长辈的话，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上眼线，这个眼妆就可以了。 对，而且不要画那种很浓的那种眼线。 对， 细一点的眼线就 OK。 是， 所以感觉还不错。 对，往年的话我们会比较流行这种大地色、金棕色，但是其实现在可能这种颜色流行了这么多年，颜色再画上去的话会有一点重，也有一点 有点看够了的感觉，有点厌烦了。这种反而这种清新的橘粉色呢，会让你看起来萌萌的。 嗯，好看，好看，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眼妆的这一部分。那唇妆呢，刚才我们老师也说了，就是唇部的话，这个颜色可以选择稍微亮丽一点的颜色啊，可以偏粉色啊，或者是豆沙色。 嗯，对， 就是稍微浅一点，但是呢，又比较有血色的颜色。 对， 不要用那种过于气场太过于浓重的什么正红色呀。 哎，没错， 你啊， 其实我觉得小雨你今天的这个唇色就很好看， 是吗？ 就偏粉色的红色的感觉。对，很好看。 但是这样过年回家不会觉得有点重吗？ 不重。 OK， 这不重不重，我觉得还好。哎，其实就眼妆这一部分有一点点重。对，再淡一点就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小鹏老师可以给我们大猴设计一下这个发型了。 啊，好的。 嗯，可以设计一下这个发型，因为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种草的就是不只是这个化妆上面的呀，还有我们这个发型啊，还有我们怎么搭配呀等等。好， 大猴， 所以可见过年真的很不容易， 心太累。 是，好的， 精心打扮。大猴，我想采访你，你平时你的发型都会是怎么自己打理一下？ 我就是洗完以后是什么发型就是什么发型。 什么发型？ 我也是这样，都 是 这样的， 无脸 佛系哦。 我的发型就是没发型。 对， 好。好，那小鹏老师今天要怎么给我们大猴设计呢？ 大猴刚刚一直跟我说我的脸大，一定要给我挡一挡。其实我想说你的脸真的不显大，而且你的脸型非常好，很上镜。 对，很上镜。 首先尊重你的要求，我先给你设计一款有微微挡脸但是很清新的感觉，很少女感。 好，好的。那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大猴的现在呢，它是有一点中分，但是它的这个分缝线真的是很随意的那种。我们就让它随意一点就好了。 对，就随意一点。 随意一点分。然后它因为没有刘海，它刘海是比较长的这种，差不多比下巴还要长，在下巴这个位置比较长，这样的地方呢它又扎不起来，就让它随意的就搭在脸侧就好了。 佛系刘海吗？ 然后我先给你扎 刘海，你知道吗？理发师跟我讲，他叫蟑螂须子刘海，就是两条这样。 蟑螂须子刘海， 非常的恶趣味。我就是跟他说，我需要两边有刘海挡住我的脸。他说你是要蟑螂须子那种感觉吗？然后我也就很佛系的说了个嗯。 好，那我们小峰老师现在正在给这个大猴设计春节走亲访友的这个发型。哎，这要扎双马尾吗？不是吧？不 是，我要给他扎一个双马尾。 双马尾，哎呀，好显年轻哦，很好看。 我想象自己就是那个《无问西东》里边的章子怡。我还要脸吗？算了，不要了。 很好看，哎，其实还挺合适的。还是挺好看的。 所以我 get 到了小峰老师给大猴设计这个发型的点，也就是说发型也要在过年的时候乖巧一些，对不对？ 对，如果要见长辈的话还是乖巧一点比较好。长辈不都喜欢，就是我们长得年龄再大，在他们眼里我们都是孩子，他们还是希望我们乖一点，对吧？ 对， 那大猴，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回家的时候在脑门上点一个红点儿，再把嘴巴涂得很红， 然后抱一个锦鲤， 对， 可以啊，或者抱一个那种假的金元宝。 我过年如果真的弄得乖乖的话，长辈们肯定夸我，你看你今年变得又乖又胖。 就是长辈希望我们吃的都是圆圆的、胖胖的。 我跟你讲，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长大了之后才发现，长辈如果夸你说你，哎，一梦你这又胖了，他真的是在夸你 啊。对，他特别喜欢你圆乎乎的， 他特别喜欢。 对，是 孩子们是胖的， 对，感觉很富态，很有福气。 但是咱们作为孩子本人就会很气， 对，就是说哎呀，烦死了，又胖了。其实一到过年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开始大鱼大肉这么吃，不免会长胖。而且确实这个皮肤的护理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啊。好，现在马上这个双马尾就要搞定了。 刚刚本来还觉得会有点吓人，这个发型 真的没有。哎， 看小鹏老师给大猴来这样打理一下，还挺好看的，而且会比他原本的披头散发的那个造型要显得就是 披头散 清爽很多。 披头散发。 今天做完这期节目，可能嘉宾会跟我决裂，再也不老死不相往来。 没觉得今天，哎，今天大家都在夸你，然后你在 diss 大家， 我很过分， 很偏。哎，其实真的还挺少女，还有一点那个楚楚的感觉， 很可爱，啊、 对，很可爱， 楚楚动人吗？ 好看，好看，就感觉像漫画里的一样。 是认真的吗？ 认真的。 嗯，小红老师，这个发型有什么技术含量吗？就是要把扎起来的时候要有什么哪些注意的点，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对对对， 有的有的。首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啊，通常来说像这种两侧扎小辫子的这种感觉，只有是我们在小女生的时候才会做的，对吧？这种发型长大之后除了这种高马尾啊，这种低马尾啊，我们很少会扎两个辫子，尤其很少在脸两侧去扎，会觉得很土，对不对？这款发型呢，首先它前面这两个短一点的长一点的刘海呢，我就让它随意的搭在脸侧，会有修饰脸型的效果。 很美的蟑螂须、哦， 哎，真的是有哎。 然后这两个辫子的，这两个辫子我给它扎得很松。扎完了之后呢， 会不会容易掉呀？ 不会，肯定不会。这个披肩的地方是一定要扎紧的。你看它辫子其实很松很随意，但其实这个位置是很紧的，一定要扎紧，这里一定要紧。但是你上面的头发可以抽出来一点。 上面的头发 这里可以往外拽一点，这样有、 okay. 显得蓬松感，可以把你的这个脸部加宽，这个发型这边加宽，就会显得你的脸很小。 对， 通常我们会喜欢上镜的时候要打毛，把头发打起来，显得头发大一点，脸就会小一点。 对对对。 那我们就通过这种一绺一绺的抓几丝头发，显得让它蓬松一点，很随性的感觉。 哎哎、真的是，真的，哎，很好看哎， 这种感觉， 没有骗你大猴，真的很好看。 显得少女感十足， 但是确实又不做作，还 不 错。不 做作，不做作，很适合大猴。然后两侧都是，首先皮筋要扎紧了，然后用手轻轻的拽几根头发在两侧，会显得很随意。 很随意。 所以你的中间的这个分缝线一定不要用梳子分整齐了，就随意的用手这样抓一抓就好了。 哦天哪，我每天在家有的时候就会用梳子分哎，但今天没有，但我有的时候确实是会这样。 对对对。但其实你没有看到那个舒淇呀、啊，就是他们就是披头发那个发型，就随便这样，哎，一抓这样就 很好看， 很好看。 因为她是舒淇呀、啊，我又不是舒淇， 不会啊。啊，今天这个小峰老师给大猴设计的这个发型很好看， 对 对，很随意。而且今天大猴穿的也是卫衣嘛，啊，毛衣，就这种休闲的一种毛衣。 其实，今天在现场我还带来了几个包包过来， 好， 也是特意想在过年的时候推荐给大家。我带这几个包的点呢，是在于说，这几个包都是可以怎么讲，很清新， 很清新， 对，气场也不会过于隆重，也是比较亲切的那种类型， 而且还很好搭衣服。 对，这样，既然大猴刚刚化了妆，然后他今天又有了一个全新的造型，我们就让我们的邻家小妹妹大猴来背上我的这几款包，现在我也到表演区去，好不好 ？OK， 没有问题。现在我们的 送我包包吗？ 可以送吗？现在小雨也到了我们这个表演区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小雨，他现在正在掏这个包链啊。小雨拿的这款包呢，应该是白色，白色。 首先我带来的这款包是一个最近很红，最近这一两年非常红的一款包。然后呢，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推荐过。然后它是包身是白色的，旁边很俏皮，有一点点薄荷绿，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在过年的时候背，会显得很小女生。 过年的时候或者开春的时候都可以背。 对，都可以，夏天也很适合。所以现在，而且我觉得很配大猴今天的这个毛衣，所以要 送给我吗？ 并没有。 还是很贵的。 可是我站在你旁边显得我更胖了，我要离你远一点。 没有，不会不会不会。 然后或者是这一款包还带来了几款比较小巧的。 还有几款小雨还带来几款比较小巧的包， 就是像这种，也我带来的都是这种算是浅色系的， 很好看。哎，很好看。而且就是我 这个不适合你吗？ 对，它对我来说太小了。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春节的时候可能会穿这个大衣啊， 或者是那种棉袄之类的。其实如果穿大衣的话，我们大猴手里的那个包还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很小巧而且很百搭这个颜色。 对，因为我虽然长个子也很高，但我还蛮喜欢小包的。 对，哎，小包我觉得很百搭好吗？ 对呀、啊、小包非常好看呀， 就是不管你冬天夏天背都 OK 的，就是 很可爱， 对， 方方的， 对对对，好看。 就是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这款方胖子，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有点复古的， 对，土耳其的一个小众品牌的包。 哇，土耳其的品牌，小小雨都有。 对，真的是土耳其的小众品牌，它最近很红，是那个已经其实红了有两年了，是最早那个刘雯背了之后这个包就火起来了。它的价格很亲民，价格非常、嗯、这个包价格还挺便宜的， 大概是， 然后我觉得也大概是在这个大小，这个尺寸大概是在2000到3000左右， 嗯，还 价格还是不错的， 还是挺漂亮的。 对， 哎，这样斜挎也很好看。 对， 而且它是这个复古的棕古铜色吧。 另外还带了一个是长辈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是吗？ 我已经非常久没有使用的这个 红色的包包， 基本上每年过年的时候会拿。 啊、哦，过年的时候一定会拿出来这样的红色包包，而且确实是 一定会背的呀。 喜庆嘛，喜庆。 每年过年几天可能就会想起它。平时这个包现在的用处还是比较少，因为当时买这个包的时候也是在过年的时候买的， 而且确实是一个流行的趋势。那个时候 就是这个 买一个小猪包， 红色的小猪包， 对，很好看，很漂亮。哎，确实是， 真的吗？ 很好看，很好看。试一下，试一下。这样 敢说吗？就是因为人很胖，然后链子就对我来说比较短，售票员 没有， 今年我也要出去卖票了。 很可爱， 所以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包，我个人认为都是很适合过年背的。就过年背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不要背那种 logo 太明显的或者是太富贵的，我觉得让自己新年有一个新气象，显得比较小清新一些会比较好。 是的， 对，而且对长辈也会说嘛，长辈也会说，所以小雨推荐的这几款包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看的、嗯、非常百搭，非常实用，而且在而且是在过年的时候如果背这个包的话，尤其是小雨刚才推荐那个红色，也是符合我们新年新气象的，非常的喜庆啊。好，那刚才是我们小雨推荐的几款包包，那接下来呢我们小雨要不要试一下这个发型？ 好呀， 好，可以试一下这个发型。 让小峰老师把包包的建议给我们 好。 刚刚四款包包，我觉得这一款可能是最最适合大猴的。 嗯， 在这四款里面挑了一款最适合大猴的，因为这个颜色，这个包包的颜色和这个形状，首先分析一下颜色，它的颜色跟它的肤色其实是蛮搭的，会显得它的皮肤很白。 嗯， 不太适合那种特别白的包包。 哎，是，我觉得这一款也比较适合这个大猴。对 对，而且这个款式它是一个稍微偏长型的，不是一个这种横向的长型。 嗯， 对对，会显得大猴瘦一些。 哎，但其实小峰老师，你觉得这个小雨的这个发型的设计的话，其实我觉得小雨的发型这样就已经很好看了， 就很乖巧了， 是 已经很直很乖巧， 所以就不用你动了，是吧？ 还是想要有一些变化，因为我就是万年不变的发型。然后之前在节目当中某一次好像发型被袁一给，也不是恶搞了，就是被袁一给那个是变换了几个盘头的方式，但是我可能不太适合把头发盘起来，就当时还被导播老师狠狠地嘲笑了一把。然后我个人比较偏向的是可以把头发还是大概看着是散着的这个一个样子，但是呢还是想看能看出有一些明显的变化来。 哎，我们时间可能是有限，所以小峰老师如何在2分钟之内给小雨设计一个设计一个完美的发型，就是在这个过年的时候。 因为我真的很想打破，说我这个人除了这样没有发型之外，就不适合任何其他的发型。 哎，小雨，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真的太女神了。就是那个时候头发还很长， 对，那个时候头发非常，那所以你觉得我是适合头发很长还是现在这个长度？ 我觉得你更是现在这个长度显得更历练一些。嗯，好，你知道了，小峰老师。 很期待小峰老师要给我弄出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里面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今天的种草了没。 是的，没错。好，现在我们的小峰老师正在给我们小雨设计新年的这个发型啊。哎，我觉得、是不是、是要那种古装的那种感觉吗？ 对呀、 嗯， 我们小雨那个 可以暴露了缺点。 因为小雨的脸型其实是在太阳穴这个位置可能偏窄一点。所以我们要让这个地方的发型鼓起来。 而且我也是属于颧骨很高的。 对。脸型是叫菱形脸。 啊，我也是菱形脸。哎，怪不得我们一起做节目，小雨，我们都是菱形脸。 就本来被说菱形脸，心里咯噔一下，结果忽然有了一个同伴陪伴着我，我还觉得哎很开心。 是的，不亏为搭档。哎，哇，好仙！我感觉你真的现在是何仙姑，你知道吗？真的， 因为我现在看不到自己，所以我并不觉得他们是在真的夸奖我。 不是，真的是在夸你，就是很仙的感觉，是不是？大红 是美的， 说实话，真的是美的。 我们上次嘲笑我的导播老师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天哪，今天晚上我可能会激动的睡不着觉。 就 上次就是他在外面嘲笑我的， 真的 就是他， 真的是有一种何仙姑的感觉。 哦，真的很可爱 耶。 所以其实小冯老师这个发型只是拿两个小卡子，然后把旁边的头发往上别了一下，对吗？ 对，你可以找一个比较漂亮一点的好看一点的小卡子。 对对对，因为 或者是很细。 别两个小蝴蝶结吗？ 不要贴两个小蝴蝶结。 我给你点建议，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嘛，就是做可爱。 小雨也是宝宝， 你可以选这种细细的小卡子，但是上面是带一排小。 而且我觉得这个还很就是很时尚的感觉。 可以选一个这种很细的小卡子，但是上面带一排小钻石的这种细细的小。 正巧了，不就要买小卡子，所以现在在我们第三时段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小冯老师可不可以简短的介绍，如果要是大家在看我们视频想就是别愁我现在这样的发型大概需要注意什么，因为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样。 对，那个位置 好，这个位置因为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脸型去设计嘛，像小雨这种脸型呢是因为太阳穴这个位置有点偏窄，所以一定要让这个位置的发型鼓起来，我们就只需要把这一片的头发往后面拉一下，然后卡住之后再把这边的头发拉出来几根，随意一点，也是一定要随意，不要太做作，不要太死板就可以了。 好， 选两个， 这是给这、啊、对，选两个比较好看的小卡子。 今天这些节目种草了让我去买卡子，而且我还想买、 哎、真的 我还想买一开始的那个冰淇淋面膜 啊。好，没问题。就我们今天设计的这几款发型呢也都是很显年轻的感觉，都说这个过年了我们老了一岁，但是今天我们所给大家种草的这个装扮打扮啊还有包括发型之类的都是越来越年轻的， 是 吧？好，那这个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吧，接下来给大家放一首歌曲。 不要走开，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 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抚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

这样扎起来会比较小心机，因为扎起来之后会把脸露出来嘛，虽然脸露出来了，可是我们的额头这边封起来了，也会显得脸很小。 是是是，很期待。所以现在小黄老师要把一梦另一边的头发上也要编一个这样的小辫子。一梦，我先采访一下你，对于这样的设计自己是喜欢的吗？ 啊，喜欢，我感觉很像月桂女神， 很好看，真的很好看。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发型是很适合一梦的头发的颜色的。 哎，是吗？ 对，因为她的头发颜色是这种棕黄色，所以我觉得编起来这种辫子更显得俏皮，而且女神范儿更加足一些，我觉得很好看。 是的，现在就是在给我编这个麻花辫嘛，对吧？ 对，像这种辫子一般编在后面的话可能不太容易自己够不到，但是前面的辫子大家都可以编，就编三股辫就好了。 嗯 嗯，然后编起来之后两个辫子都绑在后面，等一下给大家看。嗯， 两个辫子都要编得粗一些，对不对？稍微粗一点点， 稍微粗一点，不要太细，太细了会显得头发比较少。 嗯，粗一点会饱满一些。 对，把额头这边丰满起来。如果你的头发真的很少的话，也可以现在学一个手法啊。现在一梦头稍微抬一点。现在在一般我们会需要把你的太阳穴这个位置，然后做得饱满一点。如果你的头发真的很少很扁平，就拉这个辫子，拉出几根头发来，会显得粗一点，饱满一点， 这样能显得头发多一点。 对，这样可以显得头发多一点。 好，现在是要把这两个辫子给我扎到后面吗？ 我觉得其实就算不扎到后面，这样一边搭一个辫子下来也还挺好看的。 嗯，啊，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很好看呢。啊，好。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现在小凤老师正在给一梦设计的这一款走亲访友的妆容。我觉得你如果这样回家，你的那个刚刚说很严厉的那个大爷应该不会再说你了。 大家看一下侧面。 嗯， 侧面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整个扎到后面的话， 嗯，这样一梦你把话筒对准小凤老师 啊，看一下侧面，侧面就会很乖巧，整个脸都露出来了，可是又会显得很清新，然后额头也饱满了，显得脸型很完美。可是如果后面扎一个小辫子，这样露在后面的话，这个头发会显得很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长发，没有扎进去长发拉出来一些，盖住这个小辫子，把这个辫子藏在你的头发里面。对对对， 你们 拿一下。 哦，好的。哦，这个发型是我觉得很讨喜的一点呢，是说它看上去觉得还挺复杂，是精心设计的，可是当你知道它的原理之后，还其实还挺简单的，而且自己一个人徒手就可以完成，不需要别人帮忙，你只需要自己两边各编一个小辫子就 OK 了。 对，今天教给大家的都是可以自己完成的，比较简单。嗯，但是会做完之后看起来效果非常好。 哇哦，好好看哦。 嗯，你可以摸一下你的后面的头发，你看不到， 就是感都都已经盖住了，就显得也很整齐。 好，我觉得一梦你真的可以回家的时候尝试一下，或这几天你就可以试一下这个发型，很好看。 好， 给你更加加分了，虽然已经长成这样了。 没有，好的，谢谢，谢谢小凤老师，谢谢。 嗯， 好的，小凤老师现在回到嘉宾席。 嗯 嗯， 把我们一梦请回到我们的主播席上。 OK， 我回来了。这个效果哎还是不错的，很好看的。 自己被自己迷住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是真的觉得这个发型还挺好看的。 嗯，很好看，非常好， 这还很显乖。 对， 很显乖。那其实就说到我们这个过年回家，过年回家尤其是到了可能我再过两三年吧，可能父母就会包括七大姑八大姨就开始催了。嗯，催婚。对，因为就是最近我看到了，也是看到了一篇帖子吧，人家就说别催我结婚，哪怕我已经25岁了。那今年过年的话，我就23岁了。 嗯， 对， 好人。 我是觉得我一就是女生一过了一到20岁这么一跨入这个年龄段，就会觉得每一年过得好快。 对， 就是因为爸爸妈妈虽然你现在还不至于说马上要结婚，但是至少家里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有没有男朋友啊， 哎，对， 感情稳不稳定呀， 哎，是啊， 你要过两年准备结婚的话，那你现在至少有一个稳定对象呀， 是啊， 那你这个对象怎么样啊，他家里是干嘛的呢，对你好不好呀，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一堆人就围过来问你这些问题。 对，就是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就是茶余饭后少不了就会问你这些问题吗？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感觉是调侃一下，但有的时候是真替你操心，为你着急，说，哎，这个什么时候结婚啊？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你看我们90后，我记得我现在我同学就已经结婚了。 你的同学已经结婚了？ 啊，是的，我的高中、初中同学就有结婚了。 天哪，也太早了吧？ 啊，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且就是前几天我还随了份子，对。我就觉得随份子这个概念应该是我爸妈呀，是就他们就要。 我跟你说，我忽然想到一个梗，你知道吗？你一定要晚一点结婚，这是我们前两年经常说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呀， 大学毕业，如果刚毕业就是结婚越近的同学，他收到的份子钱没有后面的人收到多。 对， 因为后面大家的生活条件和水平越来越好了。 对对对， 就给多一些。 是，就工资嘛，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会给多一点。 对。 然后我当时我就会很震惊，他那天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因为我要结婚了，他说你看你哪天有时间来，但是我没有。没有时间现在，所以我只是把这个礼钱随过去了。对，然后就是我觉得现在90后就是对于这个婚姻啊、婚姻观啊之类的这些东西，越来越近了，不像以前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以前小的时候还是跟家里说不可能说什么谈恋爱这些话题。 嗯， 现在在家都是公开的说，哎，我男朋友怎么怎么样，或者是我女朋友怎么怎么样。对，家长会说，哎，你要不要领过来看一看啊？对，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哎，其实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对于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婚姻观，应该是怎么看待的？就是现代年轻人的这个婚姻观，就是已经结了婚的小雨有什么经验吗？ 我是这样想的啦，我觉得说，结婚这个东西，每个人有自己的过法，不要说看别人结婚早，你就去眼红，也要去赶，就是赶这个风头，也要去结婚。因为结婚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一定要非要早结，或者你到了一定岁数还不结婚就是不好，因为感情这个事情有时候不好说，而且我周围认识很多那种到40岁还没有结婚的人，其实他们活得也还挺开心的。所以我觉得结婚这个事情，重点是你的另一半或者你选择要结婚的这个对象，最好是一定要跟你首先三观是很合的，比如你们两个人一起出去旅行的观念，然后生活当中你们的爱好是不是一样。因为其实我觉得选择伴侣这个事儿还挺重要的，因为你想到等你人生到最后的时候，陪伴在你旁边的既不是你的孩子，也不是你的爸爸妈妈，这就是你选择要结婚的这个人。 哎，确实是， 因为他真的是会陪你一辈子，其实也是一个也是爱人，然后也是好朋友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你们两个人， 对， 所以你们两个人选对亲人很重要，两个人要携手一起走下去，一定要三观很合。所以如果选不到，就是宁缺毋滥。所以我并不会劝，因为我身边我是90年的，我身边的朋友可能也都已经27、28岁了，所以他们如果没有结婚的话，我也是会用这个理念劝他们，就是你不用太着急，顺其自然就好。如果这个真的对的人到35岁再出现也没关系啊，对吧？ 对。小芳老师呢？小芳老师怎么看？小芳老师现在还没有， 还未婚。对，我就是属于晚婚的那一类。 好，那你有什么这样的观念吗？ 曾经也是会比较着急嘛，然后感觉都已经这么大了，然后家里人也会每年回去都会催，怎么还没有男朋友？什么时候准备结婚？怎么又分手了？就是种种的感觉压力很大，然后身边的人也会一个接一个都结婚了，有孩子了，现在都已经上小学了，都已经，不过还好，在我今年春节快要结束，就是今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然后有一个遇到一个不错的人，感觉还不错。我觉得应该春节之后就会了吧。 哦，希望朋友在听到我们节目可以 get 到小芳老师的意思哦。 对对， 春节之后你要是没求婚的话， 所以好吧，希望他能懂，他比较 比较不太敏感，我很同意就小雨刚刚分享的，千万不要着急。 对， 你遇到的对的那个人的时候，一瞬间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是对的，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是， 嗯， 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 对对对，没错。其实我以前看过一个数据吧，那个数据就是显示的，比如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些城市，其实它的这个结婚离婚率 很高， 然后但是结婚的也越来越晚了。 对 对，现代人就是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恐婚。恐婚，哎，为什么会造成恐婚的这个现象？ 我觉得恐婚这个现象无非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可能失败的次数比较多，或者是在某一次遇到了很渣的对象，然后被非常严重的伤到心了。 是，就是我 而且还有一些恐婚的人，我觉得是因为童年的缘故 啊、 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可能在那个时候是 长辈 的 长辈 、对，给他造成一些影响，这都是方方面面的原因。 是，就是我因为我看现在前几年吧，就是有一个电视剧很火，是裸婚时代。我两位应该都看过，相信很多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也是看过这部剧的。我其实印象当中，我这个剧刷了两遍，这个剧我觉得演的还是 这个剧是我上大学时候的剧啊，你刷了两遍， 是那时候真的挺火、那时候我们在上 你在上高中 的时候、对，那个时候电视上每天都演嘛。我记得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台词，就是什么我没有车没有房，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呀，就这样男主角那个刘易阳跟佟佳倩说的嘛。就当时其实在电视当中看的还是很感人，但其实看到最后的时候，两个人最后一句话也是就是什么细节打败爱情。然后还说其实我觉得跟这个物质上面的东西也是有关系，就经济条件来说，我们说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 对，我经济条件这个事情，我有一个很想说的事情是关于我的一个朋友的。就是我觉得不一定要是说两个人就是你找的这个对象要多么多么有钱，但是你们两个在这个经济上面的观念一定要一样嘛。 对， 这个是很重要。 对， 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他过得很幸福，家里已经有两个孩子了，然后呢他不喜欢出去旅行，他老公也不喜欢出去旅行，两个人就喜欢宅在家里带孩子，那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 对啊，没有问题， 他们两个没有任何问题，他们两个思路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人就是适合的。 是， 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好的女生朋友，她已经离婚了，但是呢他当时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说 他那个男的不爱旅行，他爱旅行吗？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那个男生对于他买东西非常不理解，但女生买东西也没有很夸张，比如说在一次在免税店里可能买三支口红差不多花掉不到1000块钱，然后就觉得天哪，你怎么一下买这么贵的东西，买这么多，然后全家人就在谴责这个女生，而且女生也完全是靠自食其力挣来的钱。 哇哇，这个我听的我都受不了， 很过分。 对对对，那 对， 该离应该离的。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了，不可能是因为一次买口红就离婚了。 对 对，离婚肯定是有很多原因积攒起来爆发的。 对，所以就是刚才说的细节打败爱情嘛。 对 对， 所以就是观念一定要一样，只要观念一样，哪怕这个男生说不让你买口红，那如果这个女生是一个就不爱买这些东西的人也很 OK。 对啊， 对，两个人 其实没有问题， 想法一样就没问题。 是，就是我现在就是我们95后现在有很多人都已经结婚甚至生子了，都已经真的是有的，真的是有，大家不要惊叹。你们经常如果刷微博啊什么，就甚至有的98年都已经有宝宝了。这种情况可能有点少，咱们就说正常的情况，可能现在有结婚的很正常。因为你看我现在这个年龄的话，过去咱们爸爸妈妈都已经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有我们了。 对， 可能现在因为这个我们都说现在很多人都是往这个大都市就是走、 比较忙碌呀， 比较忙碌、 想把自己的事业稳定呀，所以在这个年纪通常不太会结婚。 哎，没错，就是可能会想到自己的会多一点。就现在我感觉人人可能越来越往就是把自己先整好了之后弄好了之后一切都安稳了， 这样也是 我再去选择结婚。 像很多男生也是想说我自己都还什么都没有，我怎么要老婆孩子。 是，但是我现在特别想纠正一个算是95后的一个爱情观吧，就是他们会觉得 我没有必要结婚， 嗯， 就 没有必要结婚， 对，没有必要结婚。然后我现在就是很多很多的朋友，包括现在在一些那个网站上看到的，比如像微博上刷到这样的，他们的这个爱情观呢，就是我不用结婚。你比如说女生啊，女生就是说，哎，我现在可以自食其力， 嗯， 我没有问题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我还要你们男生干什么呢？就是我要男朋友干什么呢？我找了男朋友，因为我们大部分95后都是90后都是独生子女嘛，大家都惯着什么的，然后说。哎，我不需要结婚，我也不需要找伴侣，我可以自己过得很好。男生也是，男生就觉得，哎，我有钱我自己花，我为什么要给你帮我花？然后就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嗯， 大家都普遍现在开始单身主义吧，偏向一个这样的一个流行趋势，真的是这样的。 我是觉得，是因为觉得我还没有彻底长大。因为当时我也有一段时间是这么想的，我还跟我爸妈说，我说妈，我是不婚主义，把我妈给吓的。真的假的？ 哎，真的。 我说对啊，我说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一个人过得挺好的，我为什么要结婚呢？ 是 我为什么要找另一半来跟他一起承担一些生活的压力呢？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自己活得很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然后想买什么自己都能买，就很 OK。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还其实所有不想当下不想结婚的人都是因为还没有遇到一个真的很 对 的让你想结婚的人。 对， 如果你真的遇到了那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我开始想要安定的生活了， 是就是 他了，我想跟他稳定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可以给一些正在谈恋爱的人来判定自己遇到的是不是真爱的一个点。 嗯， 真的可以的。如果你完全不想跟这个人有未来，或者你一想到10年、20年、50年以后还要看到这张脸，你会烦，那说明你对他可能并不是真爱。 真爱，对， 真的是这样的。 对对对。 哎，我想到一个话题，曾经有一个大龄的男明星，他一直没有结婚，就会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结婚。他做节目的时候，他说过一个，他接受访谈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我想找一个能随时随地可以跟他聊天的人。 嗯， 我想说你找伴侣不是说你挣钱给他花还是他挣钱给你花，而是你需要一个有共同语言的人，你们是能聊到一起的。 对对对， 嗯，对，你们心灵上是互相可以理解，这也太重要了。 对，因为可能未来的10年或20年、30年一直都是他陪在你身边，所以两个人共同去找一个点说话呀，就是两个人可以交流。 对， 包括我觉得不管我们不可能这个感情一直保持一个新鲜感，就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说什么什么新鲜感一过了就没有了怎么样的，但是如果结婚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寻找这个新鲜感的。就比如说你看小雨现在结婚了嘛， 嗯， 就是他可能我可能是前两年还没有，你是直接就要孩子了吗？ 没有没有，我是14年跟我老公认识的，然后15年结的婚，16年生的孩子。 啊，是这样的。其实很多都是现在的小情侣是想先过2年这样的，就是两个人的生活，两二人世界的生活，然后再去这个新鲜点的节点，其实我觉得是孩子。 嗯， 对，两个人一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吧，就是有一个孩子，两个人都有责任感了嘛。 嗯， 然后在这个往后的日子当中，不停的再去找一些其他的这个新鲜的这个节点，对，我觉得是促进两个人感情向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 嗯， 对，因为感情爱情这个慢慢相处之后都会变成这个友情啊亲情啊。 对， 对，难免会这个有争吵啊，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 太正常了呀。 对，太正常了。对，没有争吵才是不正常的。是的，所以在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啊，这亲戚啊朋友啊问到你这个结婚的这个问题或者是谈恋爱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不耐烦，就是大家也都是在关心你的，就是我们的长辈呢也是就是心怀善意嘛，也是怕我们就是老来孤身一人，到时候无儿无女的，是不是？我还是希望我们有一人相伴的。 对，那肯定。 对，所以还是希望今年嘛，就是开，就是首先是一个新年新气象，也希望就是很多的单身朋友们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伴侣。 哎， 对，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实在的祝福。 是的，然后谈了很多年的，也希望另一半可以给你求婚吧。 说我吗？ 你希望小鹏老师的男朋友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呢， 请你自觉一点啦。 对，没错，赶紧给小冯老师求婚吧，这么好的女人不好找了呀。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么再有一周呢，就是还有一周我们的节目，然后之后我们就开始过年了嘛。 是的，其实这样吧，一梦，我们可以先来预告一下下一周的节目。 好， 下一周我们是来想给大家做一个，因为春节也算是在咱们中国的年，它算是一个收尾，对吧？ 是 收尾，所以呢，我一梦会在下个星期六的时候来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一年我们自己以及嘉宾觉得这一年好用的各个单元的产品，比如说洗面奶呀、护肤品呀、彩妆呀，我们自己心中的top 前几名，这样 对，包括香水啊之类的都可以给大家种草。 对，我们会种草方方面面的一个东西，然后也会、 哎、 也等于说是给我们狗年的开年做一个这样的全新的一个准备。 哎，是的，那么也非常期待我们下一期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小峰老师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小峰老师。好的，那么下周六的5点到7点，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这两个小时的时段，大家请锁定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然后我们的这个潮流 梦工厂， 梦工厂 种草了没？我们会给大家种很多丰富的草。一梦肯定是心里在想要种哪些草，太激动了。 好，是的。 那我们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活力 Music 课》，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拜拜。 因我爱你开始，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自你幻想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运。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情变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他也如门牵，好抱我不过分。吻下来，抱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长断聚。记得